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澳门唔系有错啊，其实还债啊。即係記唔記得 N 年前呢，咪 N 個月前咁同你做一集嘅，跟住你話尾嗰時候呢就話想講澳門咁樣，咁跟住呢我話講澳門呢梗唔好講住啦，大撚把嘢講，講澳門有時你想講嗰間添，咁咁諗住呢度就可以做長啲㗎嘛，因為嗰日已經好逼，已經係 ending 㗎啦，咁講長少少就慳返集啦咁樣，但講之前呢，咁我就想有啲嘢宣布下嘅，咁呢就中國嘅法例呀，而家新嘅法例 ，OK， 將個嫖同一個未滿14周歲嘅女仔發生性行為咧，已經係絕對係界定強姦 ，OK， 咁強姦嗰個定義就係唔理你點樣講，甚至乎你係嗰個女仔出於自願嘅 ，OK， 甚至乎嗰、那個你係金錢買賣嘅嚇，點樣都好，甚至乎。你睇唔出嗰個女仔係未滿14周歲嘅、,ok， 總之佢係佢證明到自己未滿14周歲而俾人捉到呢 ,sorry 啦，係強姦啦。 簡單啲嚟講啦，即係同香港嘅法例差唔多啦，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啦，個判罰就調返轉嘅，判咗佢強姦嗰、那個嗰、那個 case 上面嘅刑罰上面啦。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進步嚟嘅，即係對於成個保護女性嗰方面嘅嘢，係對於內地個法治嚟講係一個進步嚟嘅。 咁呢就佢哋嗰個強姦呢就最高判刑呢當然啦係打靶啦。有冇打靶？而家打針嘅啫，打針啦，即係死刑啦咁樣。喺死刑你嗰度咧，我就當然我覺得唔應該死刑嘅，我應該廢除死刑嘅。但係就 陰國 啊，咁點都好啦，我其實我應該可以俾人一個悔疚機會嘅。但係啦，你記網友記住，唔知已經唔係藉口啦。OK， 可能而家呢啲女仔好早熟嘅咧，你覺得哇身材好得啊，係個樣啊同顏巨語啲啫。可能咁你哋都唔好搞啦，講真。或者當然啦，我相信我哋嘅聽眾。冇一個甚至可能冇啦，冇人會搞啲未成年或者14周歲嘅女仔啦，但係起碼你都要話聲你聽，就算你唔知道已經唔係藉口 ,ok, 無啦啦搞到要身陷囹圄呢，或者甚至要打靶呢，咁就危險啲啦。 因為我反而即係拆開啲講，我唔可以太細個，即係你問我係。 當然嘅，我哋圍攞幾個朋友都係廿零歲啦，起碼都咁我搞到28歲，我都唔覺得有問題。但我真係有網友咧，係中意啲後生啲嘅。但後生嚟講都唔會話14周歲咁殘忍嘅。咁呢啲我都見到嘅。因為有時喺啲私人嘅 PM 啊，都話有冇啲有錢啲㗎，細個啲㗎咁樣。我其實我每次呢我都叫佢我勸住佢唔好嘅。OK， 但係咁佢有冇咪梗係話梗係有地方揾到啦。咁你去羅湖村揾啦，嗰度最啱嘅。但羅湖村啱極都係15、6。 你香港都揾到啦，老實講。 你要揾就揾到 啦，一定揾到啦。 咁當然啦，我就唔建議啦，但係就更加而家俾一個咁嚴重嘅罪名同埋一個咁嚴重嘅指控呢，你又更加大鑊啦，係咪先咁樣？講就講咗俾你聽啦。如果你哋賴嘢咧，就已經唔係藉口嚟噶啦，記住。 自負 自負啦，因為就算都講咗出，就算同顏巨語，只要佢唔，你覺得哇咁嘅價餐未夠稱，有冇搞錯啊？唔好意思，未夠稱就未夠稱啦，而家。當然啦，你話係咪下下去到死刑啲未必嘅。咁個死刑咧，其實就判俾邊啲咧？ 真係強姦咯， 反埋。 反賣 、即係誘騙少女嗱呢、這個或者係背後操控嚇、或者係好即係呢幾樣嘅，但係如果譬如作為一個嫖客嘅話咧，可能都會判處無期徒刑嘅啫，即係咁個罪名又真係輕好多嘅，無期徒刑薄熙來咁啫嘛，係咪先？可能保外就醫嘅咁樣嚇，咁我哋話嚇你又好，恐嚇你又好，咁你哋自己諗啦嚇，話俾你聽好。咁啊，講下澳門啦、即係風光過未咧？呢間場，阿爹你講下咩事啊？咪 講咩事啊？ 講咩事？ 哦 ，OK， 先落刀啦， 先落刀 先記啦、 就先落刀唔係 令到话边个坐监嗰个先落到啊，唔系令到话呢个龙心坐监。 O K O K， 系澳门一间桑拿， 系啦， 系啦， 咁就会可以话叫咩咧？执啦，做埋年尾嘅啫，即系今 十二月 尾，做埋今年年尾就 close 噶啦 ，OK。咁啊，然之后咧，咁就会亦都唔会有呢个价钱噶啦 ，OK。听讲 88， 查无时段啦，呢个系咪啊？ 唔系，唔系，佢有一个一句桑拿嚟噶。 哦 ，OK， 桑拿都唔系夜总会嚟噶。 嗯， 桑拿都 唔系，因为点解咧？而家以我所知啦，你喺顺德买套票啦。咁 我要讲先，顺德咧而家只系一间买套票嘅啫。 系啦， 记住啦，因为以前嗰啲套票执够晒噶， 得一间嘅啫。 喂，我真系想解释下，一样俾你，一样先跳翻嚟先落到。好多國內人去澳門，是令到澳門的酒店業啊、賭場業啊都興起，但是不好意思，竟然在他們的黃色事業那裡是毫無寸進，反而有跌無聲，知唔知點解？ 唔知。 我是國內人，要玩呢啲，我梗係翻大陸玩啊，使閪喺澳門玩咩、啊？喂，真係好撚大鑊嘅、啊，即係。當然啦，你話啲國內人去嫖去成嘅話，咁當然佢都可能會去啲好高級嘅嗰啲夜總會，但一去到桑拿咧， 嗯， 真係黐線啦！唔係 呢啲咪跌翻曬落嚟咯。 所以桑拿係而家係好難做嘅。係， 所以調翻轉阿牛好，即係好早之前一集講過，就係話，即係你過開去賭場，特別係啲外國嗰啲賭場，例如永利啊、金沙嗰啲計，你見到好多好多即係喺。外边附近同赌场里头一啲女仔行嚟行去，跟住你同佢打一个眼色，佢就会穿不穿，穿不穿，穿不穿，穿不穿， 温不温柔， 系啦，咁啊，你就会见到嘅系调翻转，佢哋嗰啲内地人就赌完钱就揾嗰啲咯 ，OK， 咁当然啦，即系头先讲到先记啦，咁啊，点解咧？即系话说就嚟紧就冇呢个价钱噶啦 ，OK， 佢又会搬咗去咩咧？就搬咗去现址澳门。東方嗰邊，咁啊會咧個會做貴價少少，即係可以做到東方嘅價，因為以我所知，而家先期仲好似1800蚊到1900套票啦。 最2000几蚊套票最貴嗰、那個， 最貴嗰只、 最平嗰個係888。 但係而家係包船飛有兩個咩啊？兩樣嘢玩，再加上房，即係你當上房啦，上房啦，咁就係1800蚊到嘅。咁、因為東方就做緊2100嘅，2100嘅，因為船飛加咗 就合拼啦，其實係咪啊？ 唔係合拼，咁東方就點咧？東方就會再搬過去另外一間更加貴嘅場啦。我諗相信會去到里澳嘅價錢噶啦，2400、2600到啦。OK， 咁啊。所以就即系即系要讲一讲仙记啦 ，OK， 咁啊， 仙记其实咧出名平嘅， 平嘅， 即系出名平嘅，即系我其实咧除咗去达令咧，我都曾经去过仙记。仙记最出名系乜嘢咧？ 唔知 以前啊，嗱唔系讲而家冇去啦，因为如果要桑拿嘅话，我梗系去东莞啦，当然嘅啦，系咪先吓？咁仙记最嗱，我唔知系咪佢系第一间啊 ？OK 吓，佢应该系唔系第一间啊？第二间有洗车底服务。 哦， 嗱佢应该因为首创或者系次创啦，好似唔系第一间第二间嘅。嗰阵我啱啱去嗰时候咧，就系点样咧？佢哋都几过瘾，又因为当然佢系以平去取胜啦。咁佢一个洗车底服务咧，就唔系你拣嗰件女去洗车底嘅。嗱，系点样话咧？当时咧就譬如你买套票啦，咁样去到，咁你喺大厅度拣女啦，咁样吓，我哋叫大厅啦，拣完女。之後咧，咁唔使加錢嘅，個頭即係最後要加錢啦、因為嗰個服務係幾得人玩啊。咁跟住就有啲 bang bang bang bang，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啲音樂咧就啲女出嚟行 cat， 哇！佢都好早嘅，其實好早嘅有呢樣嘢行嘅。咁你見到啲女咁樣揀咗嗰件女咧，嗰件女就 hold 住。 哦、oh, ，OK， hold 住，咁跟住你就上去冲个凉先，好似阿六话斋，最紧要冲个凉先，咁咧就唔系你拣嗰件女帮你冲凉，佢就会揾一个师傅工， 系啊， 一个大概30零40歲嘅中女啦，就着晒比肩嚟嘅泳衣，咁样貌都唔算太差嘅，因为喺得澳门咁样，佢就帮你咧坐喺度，你系坐喺张凳仔度，嗰张凳真系特制嘅，其实你有时网上见到啦，嗰个中间嗰个位咧 系穿窿嘅， 咁佢帮你我哋 你幫你其實幫你喺度沖一次涼先。 而家就唔同啦， 而家唔同噶啦， 而家唔同啦。 我就講翻嗰陣時啦，我講完嗰陣時，睇下阿的有乜有咩可以可以跟進一下啦。咁咁樣佢就會嗰個女仔揾咗啲抱抱咧，就幫你嗰、那個中女就幫你揾啲師傅工啦嚇。嗰、那個師傅工嘅女仔就幫你揾啲抱啊，咁啊幫你洗一沖一次涼先。咁最緊要咧，佢就洗車底。洗得乾乾淨淨，跟住咧就會攞住你，因為你咁樣沖下你嘅涼，其實你已經硬㗎啦，係咪先？佢即時咧就喺你條鋸嗰度咧，係咁捋啦。 嗯， 啊、即係如果你其實某程度佢只可以叫你幫你洗埋條鋸嘅啫，洗得乾乾淨淨嘅啫。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啲血氣方剛啲嘅男仔咧，咁其實某程度喺嗰度已經射咗出嚟㗎啦。 嗯， 嚇、啊，咁某程度幾抵喎？誒，即係兩 Q， 屌你呢度俾個阿姐， 嗯， 啊搞搞啊呢、這個師傅公搞搞，跟住上去又搞一搞，咁啊一來又變咗兩 Q 啦，二來又長啲時間、啊。好，咁跟住即係呢個洗車底服務咧、就是，就係唔知係首創定係特別設創，總之就好多人走去玩，尤其是真係平。咁跟住人多去玩咗之後咧。咁呢個洗車底服務呢就要加錢啦。 嗯。 加幾多我就唔記得，因為加頭我已經冇玩啦。 而家呢就點呢，而家基本上都有個師傅工、嗯、,ok, 基本上嗰、那個我冇記錯呢所謂嘅師傅。 女子插背㗎嘛，係咪？ 係啦 係啦，女子插背。 插背 ,ok。咁、啊、就如果你話再去到加呢家都唔使加錢嘅，但係要去到好似咩 BB 肉啊嗰啲嘅呢就要加錢，就加大概加多180至250個港紙、嗯、,ok。咁呢你頭先所講揀女嗰 part 呢 ,ok。你哋就行 catwalk 啦 ,ok, 咁我聽返嚟嘅係而家個情況係咩，就係、是、呢都係宅女咁樣行出嚟嘅，咁因為我諗同普通嘅即係你當揼骨一樣啦，都有張即係有張凳喺度瞓喺度啦，咁啲女呢 around 大約一 part 就會12個到15個嘅，咁然之後咩呢就輪住啦，即係呢佢會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嘅、嗯、大致上六至八款嘅，佢有少少混雜咗係咩呢，即係東莞，我諗係東莞你唱 K 嗰陣時咧、嗯，玩嘅騎喺你上身會玩嘅所有嘢，咁佢喺嗰 part 度咧就唔會佢會玩。 你冇 dance 咁好似啊，類似。 但係會喺你張喺、啊、你喺、啊、你瞓個位度玩咯。 咁、啊 啊、然之後咧，啲女咧就唔係喎，即係例如 OK， 今次佢啊揈頭啊，下一次佢啊除衫啊咁計咧，咁啊一個一個輪住咧就個，咁所以咧、嗯、你係會好多人咧就會等個遊戲啦，個、嗯、稱為遊戲時間啦。咁啊，大約。如果唔係旺嘅時間啦，就大約一個鐘頭零三個字到一場啦、 嗯。 旺嘅時間就成兩個鐘一場嘅、嗯、，OK。咁啊，然之後咧，但好多人咧就喺嗰度等啦，因為點解咧？第一我要抽水啊嘛，第二可以摸唔同嘅女啊嘛，可以即係摸得真啲啊嘛，成、嗯、件事就咁，所以咧就而家嘅情況就會係咁啦。 嗰陣時我玩就未有呢樣嘅，咁、嗯、啊當時最係洗車底啦。咁其實覺得即係嗰種洗完車底之後，跟住你就好簡單啦，就上房啦。 上房。 咁嗰陣時候我落去嗰時候咧，就做都仲未有北姑嘅，唔、 哦、 算多北姑，唔算多啦、嗯，可能好少啦。咁佢最出名就係咩咧？當然泰妹啦，仲有一個系列叫越南妹。 嗯。 啊，越南妹要加錢嘅。 嗯。 嚇、啊，即880蚊啊，嗰時候係唔係嗰陣880係3.9。 嗯。 嚇、啊，咁而家仲平啲添啊！嚇，而家三條嗰陣3.9，咁啊包曬船費啦。咁跟住咧，你譬如你要揀個越南妹咧，好似唔知加300定400，我唔記得咗，可能加100零200啦咁，因為我就。窮㗎嘛，咁玩親都係都係太極啦，咁樣咁去到太極嘅時候，佢會點樣？佢會將你重新再沖一次涼。 哦， 啊，就因為喺佢上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浴缸，啊，咁樣獨立房嚟㗎啦。你上到去，即係揀翻你心儀嗰件女咧，佢就會幫你用佢副計，就幫你人體沖涼一次啦。 嗯， 即係譬如佢用佢費包魚刷， 嗯， 啊，刷你嘅大髀啦， 嗯， 啊，刷你個手臂啦，佢會揾個事業線去夾你所有我即係總之我 明白， 我哋幫你沖涼啦咁樣啊。咁沖完涼之後，跟住梗係啡翻乾淨曬啦，跟住抹咗就上房啦， 上床， 跟住就梗係整招整手摩笛吹雲先啦，係咪先？但如果譬如你啱啱射完之後，你冇咁快眼㗎嘛，咁、 嗯、 所以呢好多女仔呢喺嗰度都玩你好耐嘅時間。 嗯。 啊咁玩你好耐時間。即係搞到你真係眼啦佢先至。因為佢哋其實啲太妹呢幾叻㗎喺做愛方面嗰啲 service 方面佢幾叻㗎。佢唔會覺得你半遠半眼、 嗯、 就同你做，佢唔會，因為佢知道你覺得半遠半眼呢你就可能唔出或者好耐先出。 嗯、 OK， 佢就會揀到你呢整到你最眼。 嗯， 点样方法都好啦，担又好，撩屎眼又好啦，乜谂都好，接你黏头又好啦，乜都好啦，就等你硬晒，佢先至 take 到 contact， 跟住就 其實成為啦，跟住就做啦，咁呢啲做嗰啲過程 基本功啦。 嗱，喺嗰陣當時斯洛都就咁樣分嘅，咁跟住如果就同東莞嘅桑拿有咩唔同咧？嗱，東莞嘅桑拿咧就唔同，佢將個師傅功就擺埋落去 沖涼嗰 part， 女仔嗰 part， 係啦， 即係一個女仔做曬。系啦，就冇其他師傅工。咁有一個問題就喺度啦。東莞嗰時候咧，但係當然而家，但係當時即係東莞都係抄佢嚟嘅啫，都係抄澳門嘅啫。咁而家東莞當然係做多好多種方法啦，係咪先？咁而家嗰時候澳門就冇咁多嘅師傅工，同埋一個 body 啦，我哋叫 body 啦，好唔好？一個 body 沖涼啦，咁樣就兩種。但係師傅工就唔計落 body 嗰個時段度嘅， 係。 系啦，咁即系你 body 咧，譬如系两个钟头，或者个半钟，咁样你嗰个师傅工你可以做到都有个半钟，就咁就两个钟头足噶啦，基本上足噶啦。咁如果你喺东莞就唔同啦，东莞其实系唔足两个钟噶嘛，应该九十分钟到啦，其实九十分钟或者一百分钟到啦，咁样就连埋个师傅工，而且系得一件女咧，咁你咪会觉得时间短咗咯，咁价钱嗰阵当然东莞有平有贵啦，东莞去到2000蚊桑拿都有噶 ，OK， 都系咁上下玩法，即系女嘅质素唔同嘅啫，咁就呢样系大家边样长边样取长边样取短咧，就网友自己提咯， 当然啦，即系而家嗰个情况就头先阿牛讲大致上都差唔多嘅上访嗰下，不过你话女方面就一定冇，应该冇晒啦，即系你话泰国啊嗰啲全部都系内地女子嚟啦，点解咧？因为好多澳门嗰边咧就会喺珠海嗰边过嚟啦，咁而家澳门咧就再跳飞机跳去边咧就会跳去泰国嘅，有阵时可能走翻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到，跟住就再翻嚟。澳门，然之后咧 ，OK， 差唔多咁样一个情况， 跟住再翻珠海就有做啦。 一年咧就大约两转到嘅，即系过泰国、澳门停留三个月，跟住上翻珠海咁计。如果咁样嘅话咧，大约一年到咧，啲女咧 around 揾到30几40万嘅可以。当然啦，计翻你当港纸计啦，即系30多万人民币到啦。咁如果悭啲使嗰啲就一年就搞掂噶啦，收得散噶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听我啲 friend 讲啦，即系因为我啲 friend 话俾我听话，即系我有个上司同阿牛讲，喂，收到风啊，先寄12月冇啦，咁啊，佢哋早嗰轮过咗去啦。咁啊，其实 但系你班朋友系玩咩价钱嗰啲咧？最平嗰888啦， 唔系佢哋买套票噶，嗱 套票都有888十 九。OK， 佢买嗰只系咩咧？就应该系。以前咧就應該1600蚊嘅，而家就應該1800-1900蚊嘅，就咩咧 ？OK， 當然一個45分鐘啦，當然係啦，上房嗰只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包兩樣嘢，兩樣嘢咧就任你揀嘅 ，OK，可以做到 BB 浴 ，OK， 咁啊，然之後就另外一個咁樣啦，咁啊，總之 total 咧就有三 part 嘢可以玩嘅。 total 如果玩曬全部就得多兩個鐘啦。 其实你当实质时间啊，实质时间唔止两个钟， 唔止两个钟，我仲位， 唔止两个钟， 贵咁多， 唔止两个钟，因为点解咧？我听佢讲过，个 B B 肉都成有阵时可以玩到成45至60分钟嘅，系啊，系咁你上房嗰一 part 就45分钟，你都105啦，咁然之后你再可能揼个，佢哋有阵时会即系搞掂晒所有嘢啦，然之后去翻。真系揼翻个正骨， 有正骨揼嘅， 有正骨揼嘅就45分钟，咁你都成135-140啦。所以佢哋又鍾意咁樣過去嘅，同埋佢覺得咩嘛，而家船費貴咗嘛，船費成185一張飛嘅，你如果正常買嘅話，咁你扣返嘅話呢，其實你1500-1600咋嘛，對佢嚟 講。但而家我要補充先啦，因為其實我冇去好多年啦，講真的。佢而家個888嗰個套票呢，包唔包船費我唔知啊。 冇曬呢啲套票㗎啦。 有而家仲買緊。 888。我懷疑呢，嗱點解我頭先提一提。 我可能我做 promo 嗰支持類囉。 嗱點解我會頭先提一提，點解話你呢隻咁平呢，可能係咩呢，就係所謂查無時段。OK， 雖然呢你都會知點解嘅，嗱 ，OK， 當然啦，唱歌就一定會有茶舞時段啦，唱 K， 但係 桑拿都有嘅 喺澳門度， 反正我唔好清楚啦。 係啦，咁啊，因為特別有段時間平嘅就係你5點鐘 前離開，下午5點，可能係咩呢，11點至5點時間就會咁囉。 OK， 咁如果就做某程度就可能可以有唔同嘅玩法啦，真係平嘅得，可能係888嗰、那個包唔包船費唔知啦，唔清楚啦。但係佢最貴嗰、那個我都見到佢好似1600-1800嘅。咁其實仙樂都一向呢都係做啲平價嘅，平少少嘅。因為佢比起我哋去達令呢，即係達令有段時間都係999咧，你唔好諗住有999啦，話聲咧，你買親都1200-1300 冇啊，達令啦， 你去到你都加錢啦，講真。 冇啊，達令你頭先講，達令又係有個唔同嘅做法啦。我即係你先落都基本上頭先講有個遊戲玩啦，達令就好唔同啊，達令就係一扎人企曬出嚟，你揀女 ，OK， 揀完女就跟住就平拎白蘭上房，可能就係玩你粒零兩粒鐘咁樣噶啦。其實同18咧係一樣嘅 ，OK。咁但係達令 十八桑其實我好想去，真係，因為我有朋友咧識得嗰個老細， 就係 識嗰個老細啊。你 OK？ 但係我嗱 十八桑 嗱我啲 friend， 但我啲 friend 講啦就話其實後尾佢哋有去過十八啦，有個達令一、達令二啦，亦都有個東方，亦都有個仙樂都啦，亦都有個尼澳啦，咁樣比啦 ，OK。你話純粹喺一個快餐上嚟講咧，即係個價錢實惠，因為而家達令係達令一咁計啦， 最貴嘅達令啦，應該係 最貴，唔係達令， 里奧 係最貴，里奧係最貴嘅。咁你話純粹價錢上，大概1500-1600咧，你話食快餐都好咧，咁啊去達令啊 OK 嘅 ，OK， 佢哋咁講，因為啲女嘅質素都 OK。咁但係如果你話比較翻，即係你有陣時喺仙樂都或者喺東方咧，你都會係平嗰個價錢，即係唔係 model 級，因為 model 級要加190-250嘅 ，OK。咁但係就佢話你有陣時唔係 model 級都好咧，你可以揾到18嘅質素 ，OK。因為18咧就好得意嘅，就分加多兩個價錢嘅。例如你18買張套票過去啦，可能2000蚊啦，你過到去揀女嘅時候，我發覺喂呢條女，我佢會同你講，呢條女。高啲，即係你都知㗎啦， 高度 㗎嘛，咁啊2300可能加到300，有啲最高級嗰隻公啊係啦，公主嗰隻呢就加到500嘅 ,ok, 咁2500，但18嗰個情況就其實同達令一樣，咁所以呢佢哋呢即係我就係咁嘅社包呢就 enjoy 係咩，就 enjoy 係先。 其實你去澳門嗰班朋友跟我識㗎咩， 系啊， 我記得啦，得 系啊，你知边个啦，系啦 ，F 先生啊嘛， 系啊， 记得啦，得， 咁啊，然之后，因为我哋好多时就咩，就系成班人过去赌，咁啊，佢哋赌先咧就平拎白拿玩完就输， 赌完就跟住滚， 跟住我就咧，我调翻转， 戆鸠鸠又饮咖啡噶嘛， 我就喺21点到台磨啦，磨够钱嘅话咧，我就饮杯嘢睇 下，睇下睇下烧腊档咁样， 睇下烧腊档，睇下啲大陆佬点样聊，我觉得几过瘾嘅呢样嘢。 我讲下我对仙乐都你話佢話其實可以叫執笠又可以叫搬啦、啊、其實 但真 係其實某程度都喺我嚟講係執㗎喇，點解呢、因為呢你轉喺一個地方你價錢唔同曬呢，其實某程度你係留唔返以前嗰執嗰個。 但我話俾你聽、即係又咁講，你先落都我嗱好多網友都知啦，我人生路不熟，嗰時佢哋話喂上去我話屌上去做咩，一行到去門口我都唔知嗰度原來就係叫仙樂都， 你唔知啫，識圖羅馬字， 是 但係我好話嘅， 真係好舊， 仙樂都係當然有冇，因為佢平啊，佢唔肯裝修， 係個門面真係好舊， 呢樣已經好撚大鑊噶啦，話聲聽，以前都已經係噶啦，話聲聽，仲有一樣嘢，因為佢平，佢留唔到好好質素嘅女啊。 哦， 喺呢度嘅死得好撚緊要，即係佢係賣點係賣咩咧？佢係賣分純啊。好好玩嘅，有好多嘢玩嘅啊！我有BB 肉啊，又有唔知咩body dance 啦 ，body 即係人體舞啦，我哋叫做啊人體舞啊咁，有呢啲咁嘅嘢嘛，佢玩先過好多好多場啊，因為佢有得好多場抄佢，但係你一玩呢啲嘢，啲場會抄你噶嘛，一抄咗你，喂，但係你個人哋啲女嘅質素又會好好多喎，唔係好好多啦，好過你喎，咁咪形成咗你越嚟越。越死囉，咁當然啦，喺佢而家要轉咗去咩新號啊，做咗轉咗邊多時搬到邊度啊， 東方 啊，搬到東方就佢要用返咁嘅價錢質素、但係講真你就留唔到一班鍾意玩嘅客，咁、你就要同呢個靚女嗰度爭啦，喂你點可以爭得贏尼澳呢，你點樣可以爭得贏達令一二呢，係咪先，喂你好大嘅好大嘅問題㗎嘛，咁某程度你嚟講你真係只係貴咗而質素你保持唔到， 所以某程度你一般我就覺得是執，因為仙樂都是賣平價和好玩的嘛，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李澳就一定沒得爭啊，李澳的女兒基本上即是我聽他們說個個都是高過他們的頭的，我的朋友大約5尺7度，但他說李澳的女兒基本上個個都是即是 反而落鼻 嘅，系啊，反而佢哋就话：哇，去到你我好难拣， 好难拣。 系咁啊，佢哋话点解？即系同埋就话有阵时，即系佢哋而家咁样讲啦，呢一年纪嘅状况啦，就系有阵时去到 Darling 咧，佢觉得难拣嘅原因系咩咧？即系佢哋觉得 Darling 靓女多噶， 唔系调翻转而家就话，佢哋觉得嗰件女唔系好值啊，即系唔好值嘅原因就系 ，OK， 你嘅質素老实讲句，同可能你同仙乐都差唔多嘅，我有阵时可能喺仙乐都或者东方揾得好少少，但系就系话咩咧？就系话，即系你嗰个系类似快餐嘅心态，并拎埋行上方搞啦吧，但系你仙乐都唔同嘅时候，佢有啲游戏咧可以抌住你咁玩咧。 如果仙乐都冇嗰啲咁游戏，死咗一百年啦！加上都我咁讲，而家澳门人其实嚟到澳门唔系即系大陆人去澳门，已经唔系谂住滚，即系纯粹谂住赌嘅啫。真系谂住赌。 同埋咧， 因为滚我喂大佬，我去东莞啦，我去珠海啦，咁捻近，我细使乜去喺你玩桑拿，你又贵。讲真吓，你除咗安全之外啫，讲真，喂，我难听啲讲句，嗱，而家严打完咗啦，吓、啊，叫买轮叫完咗啦，喂，桑拿，喂，有几可拉啊，大佬，坦白讲，系严打个期拉得劲啲，咁你话而家冇咗严打，系咪唔拉？咪一样有人拉公安，唔使食饭咩？ 讲个古仔俾你听啊，咁啊，大约系 快啊，因为我仲要有嘢宣传， 大约三个月前到啦，咁啊有一次咁啱遇着澳门，真系严打又好咩都好啦，咁我 friend 一条友去到，佢话咩咧？好奇怪，佢入到先觉得死啦，咁奇怪点解？成个场喺仙乐都度，啲男人全部瞓晒喺度，但个个都好，即系又唔系不安嘅啫，我冇谂无奈嘅感觉。跟住咧，然之后咧，佢咁啊唔理啦，即系唔理嘅原因，因为正常地系咩咧？就系、是、咧，你一上到去仙乐都嘅咧，就会有条女咧就帮你点讲冲凉嘅，冲凉嘅。嗰条女系咩咧？嗰条女咧就其实系真系可以其中你可以拣嗰条女嚟嘅、就唔系话嗰啲印啊、太啊咁样嘅。OK， 咁啊嗰次去到已经觉得奇怪，哦冇嘅，大佬八点零钟过到去，咁啊原来系咩？就系话佢系收咗风，就系澳门警察嗰边要扫。 嗯。 咁啊咩咧？ 长唔惊噶， 咁啊长又唔惊啦，但系冇晒女啦 ，OK， 冇晒女系咩咧？咁啊戇鸠鸠要等三个几钟 ，OK， 咁啊无聊到爆。但系佢话一扫完场之后，佢话佢历嚟第一次见到咗，真系突然间四十几条女同即系我谂氹翻晒啲客啦，玩游戏啦。嗰、那個遊戲佢話平時玩15分鐘嘅，佢玩得咗9個字喎。哇！嗰佢話嗰劑，即係佢話有啲服務就幾好咯咁樣講。 咁、就係偶然啫，呢啲你下下咁樣 OK。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但之前咧，我俾我宣傳下啦。咁樣而家我啦，因為我咪上一集咪講過嘅，有網友話請飲酒嘅嚇、啊，去唱機飲酒嘅。咁其實有網友已經同我講咗話捐咗錢㗎啦。但我嗰個網友捐咗錢，係咪諗住一齊玩嗰個網友請飲酒個遊戲呢？咁我就未知。咁而家我決定㗎啦，因為嚟緊11月呢，我就幾忙嘅。咁11月呢，我就玩唔到呢個網友請飲酒呢個遊戲啦，係咪先？咁都係嗰樣嘅啦。我諗住打算係12月頭就做呢、這、一個咁嘅、活動啦。咁、由今日開始，如果網友係有捐過筆上打賞錢嘅300蚊港幣以上，咁咧就唔好話先到先得啦，到時我係睇啦，我亦都唔會話你捐一千，你係優先嘅，到時我就會抽噶啦，你信唔信就你係信我啦，我就會抽出嚟。譬如有10位網友捐咗去筆上打賞前嘅，俾翻張 receipt 我，啊俾我睇睇，或者影張相咁樣俾咗我睇咧，咁樣我就會，譬如我喺度揀，唔好揀5個啦，我抽5個出嚟就可以去呢、這個深圳某一個場。有網友請唱 K 咁樣啦，咁樣名額就5位啦，咁就但係有啲條件嘅，就係、是、個條件就係一定要閒日，咁我亦都揀咗嗰日㗎啦，應該就係星期四嚟嘅 ,ok, 咁如果網友係想join或者可以做下善事，或者幫下我哋嘅打賞錢咁樣，你可以join嘅，只要你捐多超過300蚊，咁就亦都影印咗張，即係影張相，你點樣俾我得㗎啦， 你 PM 我又得 ,WhatsApp 我又得、QQ 我又得你、微信我又得你喺討論區留俾我得你總之你見 有幅咁嘅全根我就會喺呢度咁多位網友裏面呢揀五個出嚟揀個星期四十二月嘅咁就可以一齊一齊出嚟玩咁嘉賓有邊幾個啦？有阿碌啦、我啦咁樣啦，同埋嗰個網友啦其他仲冇其他啲特別嘅嘉賓咧，我就唔清楚噶啦。OK， 咁希望網友會支持一下啦。由今日開始，你哋就可以捐錢噶啦。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